好啦，咁嚟到第二节翻嚟电影率先睇啦。 第二节就抽离少少，唔好讲电影啦，就讲下近排好 hit 嘅一个香港戏院嘅热话。 啱啱先讲完， 系啦， 系啦，就系呢一个元朗百老汇而演变成嘅一间叫卖先点啊，要好魔嘅。 嘅咁佢其中一个卖点咧，就系喺 U A 院线之外。第一间香港另外一条院线嘅 IMAX 啊， 冇错啦。咁其实如果大家都知道嘅，应该早呢十几年入面啦，咁其实 UA 就有呢个独家权啦，就 系 喺佢嘅旗下戏院咧就可以开一个 IMAX 啦。咁由呢个 Mega Boss 开始啦，咁啊之后到 iSquare 啦，咁之后就系机场啦，同埋而家嘅 Moco 嘅。咁其实盛传讲咗好耐嘅 UA 沙田咧，系到而家都未见样嘅。 UA 沙田留来去得个壳嘅啫，早排有新闻又话会再执过去啦。 系啦，但就已经好似冇讲过话要做 IMAX 呢样嘢啦。 系啊，好似变翻唔知十一定十二个月。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趁呢个独家权就已经冇咗嘅时候咧，咁啊百老汇就 成手又梗 系啦，跟住要开间戏院啦。 系啦， 如果唔系点做翻吓？呢、這个戏院王国咧，系咪先？ 系啦， 系啦，咁我哋好彩啦，咁即系早几日我哋都可以率先去到要好摩去 soft opening 嘅， 系啦，咁就可以去入去戏院参观啊，亦都睇戏啦，咁样 样，系啦，咁 IMAX 呢一样嘢 hit 咗，其实佢就都近，因为近期一套戏啦，就系、是、邓寇克大行动啦，咁呢套戏我哋下一节再讲啦，咁就其实。想帶出就係因為鄧寇克大行動都 Christopher Nolan 都好出名啦，叫做佢自己用 IMAX 去拍戲啦。咁亦都因為呢一套戲，好似大家都對 IMAX 嘅呢個 brand 好似有少少 想去認知下， 係啦，係啦。咁或者我哋都簡單介紹一下唔同佢哋嗰個 spec 咁啦。咁、其實 IMAX 咧就有分開70mm。Laser 同埋 digital 嘅版本啦，咁啊 Christopher Nolan 就自己好坚持咁都要用一个 70mm 好大格嘅菲林去拍啦，因为近年可能好多人都会用咗65mm 系啦，咁有好多人都会用咗系一啲 digital 嘅 IMAX 机去拍啦，咁系佢仲要好坚持咁去用翻呢一个格式，咁就令到 IMAX 呢个 brand 啊突然之间又重新红起嚟， 因为其实 Christopher Nolan 应该都讲过，佢好中意用菲林拍戏嘅， 系啦。 因为其实佢从睇套戏开始，即系玩失踪、反失踪，跟住玩跟踪、反失踪，系啦，叫 following 啦。咁 系电影节有做嘅嗰套， 系啦系啦。咁其实呢套戏开始，佢都已经表明咗立场，佢好中意去用啲唔同嘅方法讲事，之余佢都用菲林去拍电影嘅。所以直到而家为止，虽然佢已经成为一个即系叫做 box office 嘅一个 director 啦，咁都依然坚持用呢一个菲林去拍电影嘅。 系啦，咁佢我记得近呢几套 IMAX 都系有用菲林去拍啦， 都系嘅，都系坚持嘅。 咁其实 IMAX 呢一样嘢变咗，原本系拍纪录片啦，由一个纪录片变咗真系用部机去拍长片，都系因为 Christopher Nolan 啦，就拍蝙蝠侠、黑夜之神啦。咁当年咧喺 MegaBox 仲系70mm 个 IMAX 嘅版本嗰阵时咧。咁我都有幸都去睇过啦，咁我諗你都睇啦。 有， 我记得我开场喺讲下小丑去打劫关银行，一个又烧落，哇！你真系睇到少咗心力， 系啦，真系。 系啦，咁但好可惜啊 ，Mega Boss 就变埋做 digital 嘅 IMAX 啦，咁变咗。睇落去都冇咁震撼。 其实都几失望嘅，就系其实香港所有嘅戏院都系冇菲林嘅 IMAX 咯。 系啦，甚至近年兴起埋 Laser IMAX 咧，香港都仲未有嘅。咁之前虽然谣传就新嘅 Yoho More IMAX 会装 Laser 啦，咁亦都有传就话 Mega Boss 嗰间都会转 Laser 啦。咁但系点知原来 Mega Boss 净系转咗 Laser 嘅音响而冇转嗰个放映。 连机场啱啱先换完个银幕都系依然用翻呢套嘅。机 场无啦啦又走，我唔知做乜走换银幕。 诶、要抢生意啊嘛！ 咁又系啦，咁都有读者朋友都有问我啦，啊，如果想睇翻呢个菲林版嘅 IMAX 系边度有咧？咁、以前咧就系、是、台北大直美丽华嗰间就有嘅， 系我上次睇呢个 Interstellar 喺嗰度睇嘅， 都仲系 菲林嘅， 系啦， 即系菲林嘅。 好似旧年定几时都转翻， 好似旧年转嘅， 系啦，总之又转埋呢三 IMAX 啊，咁。有读者提供嘅资料啦，就是、最近嘅要想睇菲林版嘅 IMAX 咧，就去曼谷啦，系啦。咁 OK 嘅， 我曼谷都 OK 嘅，因为大家都 其实差唔多价钱嘅啫，飞过去都 系啦。 咁讲下呢几个 IMAX 有乜嗰个比例上嘅分别啦、嗯。因为譬如你系用翻菲林版嘅 IMAX 咧，你喺呢一套《邓寇克大行动》，你可以睇到佢个画面系1.43:1嘅比例啦，系、接近一个全正方形嘅比例嚟嘅。咁可能好多朋友冇睇过一啲所谓真嘅 IMAX 嘅比例啦、因为你香港嗰几间 IMAX 咧，嗰个银幕都系比较接近长方形少少嘅。 系啦，包括 UHOMO 都系嘅，其实 系啦 ，UHOMO 都系嘅。咁比较接近已经要数 MegaBox 啦。咁但系因为 MegaBox 间戏院始终都细到咁咧，我自己觉得你唔坐头嗰两三行，你坐前少少，真系睇头晕嘅。 系啊，我记得嗰阵时睇呢一个，都系睇呢一个。Batman 啦、应该系睇呢一个第一集Christopher Nolan Begin Batman Begin 第一集未 第一集未系啊，第二应该 第二集先系。 咁佢其实佢来来回回嗰啲场口咧，根本其实睇到晕噶。 系啊， 系啊， 因为你坐得前系真系，因为你太过融入咗银幕入面。 系啊， 我记得我自己坐喺最前咧，就唔系睇 Dark Knight 啊嗰啲，嗰度虽然冇用 IMAX 机去拍嘅，咁嗰套就叫《虎胆龙威大日开战》。哇，嗰套你系由头砌到落尾，咁我虽然冇用 IMAX 镜头，我唔知系坐到好前，嗰阵时好似年初二、年初三，全院满咗，哇，真系睇完出嚟真系晕晕地成个人。 系晕嘅，因为同埋真系好光，啲画面又光咧，系啦，靓咧拍得，咁你又专注咗睇嗰个影像嘅时候咧，其实当佢喐来喐去咧，咁你会觉得好辛苦噶咋。 系啦，所以 MegaBox 嗰个银幕比例系。接近嘅，咁但系你睇都我自己都唔系咁话咁中意啦。 不过啱啱装修咗，可以试下嘅。 系啦，都可以试下啦。咁讲完菲林版啦，咁就另一个就叫 Nasa IMAX 啦。咁 Nasa IMAX 其实都系 digital 嚟嘅。咁因为普通，如果你普通 digital 嗰个 IMAX 就系 2K 嘅影像啦。咁去到 Nasa IMAX 就系 4K 嘅。咁同埋 Nasa IMAX 嗰个比例。有機會啦，睇佢官網所講就有機會都會去到 1.43 啦。咁如果唔係就可能都係 1.91:1 嘅。咁 Nasa IMAX 咧最近其實就唔需要去到台北嘅，咁喺東莞嘅嗰個叫咩名咁嘅啫，就東係啦，東莞都有一個 Nasa IMAX 嘅。如果大家想睇，可以上翻我個 blog 我有寫， 因為我哋去過嘛。 係啦係啦，咁嗰陣時我睇 Nasa IMAX 其實睇。我同你睇嗰次啊，星球大 战，系啊，收啦！ 哇，你去到有 IMAX 镜头嗰下，真系成哇， 靓到咧， 靓到真系。 不过要讲入场入去戏院之前咧，其实去到嗰地方咧、都唔似一间戏院嘅。其实你记唔记得嗰次？ 系啊系啊 系啊，因为公园咁样入到去先去到 啊，系啊，好似个 theme park 咁啊，梗系 但系系荒废咗嘅 theme park 啦。 嗱呢个我。啱啱我有睇《变形金刚：终极战士》咁套戏就唔好讲啦。我去睇嗰阵时，佢个商场都开翻好多噶。 哦，咁都 OK。 系啦，咁即系大家如果想试下咩叫做 Nasa IMAX 咧，都可以去东莞嗰度试下啦。 都系讲翻东莞嗰度入边应该有 show， 有个我唔记得而家仲有冇啦，应该有个 area 系 show 翻。 啊，仲有。 咁系话翻俾啲 有一个似 IMAX 嘅博物馆咁。 系啦，系啦， 咁大家如果想认识更加多呢啲 IMAX 嘅一啲趣事啊、一啲故事，都可以去。去嗰度参观一下 啦， 咁另外都要澄清翻啦，有朋友亦都问我话啊，去系咪台北全部都系 Nasa IMAX 咧？咁真系唔系嘅，嗱呢样要讲清楚。如果大家特登飞到去而去咗西门町嗰间睇咧， 嗰间唔系噶吓， 系啦， 嗰间 绝对 唔系， 系啦，普通 绝对 唔系。咁如果特登飞去嗰度睇咧，其实嗰度我自己觉得同香港 I Square 同埋 UHOMO 分别唔 系 好大。 佢系唯独是好嘅就系间戏院系大， 间戏院系大，但系个银幕系都差唔多， 都差唔多嘅。因为上次我去睇呢一个蜘蛛侠系啦，我系睇 IMAX 嘅。咁好彩地就系台湾系有做 2D 嘅 IMAX， 咁香港系冇做嘅。咁我就嗰次去睇 IMAX 嘅 2D 版啦，蜘蛛侠。咁其实就即系个画面，即系其实佢虽然唔系，即系佢唔系用 IMAX 去拍啦。咁但系即系佢都出到个效果嘅。但系你话如果你话即系其实同香港嗰个效果咧，其实就分别就不大， 分别不大 系。 我都系睇过，睇 系 啦，我都系睇过嗰间。咁但系去到大直系咪系大直？ 大直 大直嗰大直美丽或者个摩天轮嗰间，嗰间就唔同啦。个画面真系接近呈四方形嘅， 接近啦 系啦。咁同埋曾经啦，佢系全亚洲最大面积嘅嗰个银幕最大面积。 而家系边间嚟噶？ 依家嗱呢依家就因为你知大陆好中意争第一啦，咁有传我冇记错，好似唔知哈尔滨定边一度嘅。 系啦，系西北嗰头咁样样啦。咁但系成日同亚洲可以争，唔知争一米定咩嘅，争好少。但系佢为咗要做亚洲第一个 咁样，系啦 ，OK 啦，咁系啦，咁系啦，就讲都讲下咩嘢。即系 Lisa Ames 啦，比较容易睇到啦，即系大家去东 京。系啦，系啦，系啦。 咁除咗佢由 2K 提升到去 4K 影像啦，咁因为佢 Lisa Ames 个画面都会覆盖到更大嘅画面啦。咁、嗯、虽然冇去到菲林版咁大嘅，咁、嗯、但系佢嗰个比例系同你 digital 睇到嘅嘢系唔同啦，同埋佢睇啲暗位系比较锐利啦。 嗯， 譬如我哋上次睇《星球大战》，佢就系 IMAX 嗰一幕讲佢喺架飞船入面飞咧，你睇嗰啲暗位咧系 sharp 好多， 同埋佢嗰啲你可能望到嗰啲背后啲太空嗰啲 系啦，嗰啲 黑嗰啲景象咧系好清晰嘅，其实 系啦， 系啊。 咁同埋佢系有成十二组嘅喇叭啦， 嗯、 即系除咗。旁边之外，佢连天花板都或者有少少 全景声啦， 有少全景声咁，但系亦都有读者就一呢个我太个 spec 嘅，我都唔系好清楚。呢、這个读者就 提供咗 啦，就话因为全景声咧系用一个 object base 嘅、嗯，即系用佢唔同物件嗰个声度， 系 咁变咗你真系嗰个声会听出嚟系更加 sharp、嗯、更加靓啦。咁但系而 Lisa Ames 都唔系 object base 啦，咁所以都做到个效果，但系可能唔系全景声嗰种咁。正咯，咁都要提翻啦。MegaBox 咧就装咗十二声度嘅，咁但系据闻《邓寇克大行动》嗰个片源咧系冇十二声度嘅。 咁等下一次咯， 咁就系咯，睇下下一次做唔做到啦。 系啦， 系啦，咁最后想讲啦，咁 Lisa Ames 同埋70mm 都有分别啦。就 Lisa Ames 都重新翻，始终都系数码嚟嘅，咁、嗯、都做唔到70mm 嗰种嘅效果啦，虽然佢或者可能出到 1.43 比1嗰个比例，但都未必做到 Lisa， 唔即系未必做到菲林版嗰、那个。 系，因为我记得今次其实喺《邓寇克大行动》入边咧，即系我记得都出咗个 spec 系关于 IMAX 个 present 出嚟嗰个效果噶。 系啊， 即系你其实你以为你望到而家 Lisa 系望到已经系最靓，即系最完整嘅一个银幕，但系 70mm 其实系咯， 仲要俾多少少你睇， 仲要多少少系啦，因为佢。实际点样 show 出来，我真系唔系好清楚，但系应该系菲林可能可以 show 到多，系变咗啲截图可能， 因为始终可能系啦，因为都但系其实你都知道，即系头先所讲，佢用到15mm 去拍，即系其实你点样佢可以变到70mm， 定系点样去集到佢嗰个位咧？即系其实我谂呢个都系学问嚟嘅，其实 系啊，咁同埋。即系唔好讲普通戏院版嗰啲，变咗可能16:9， 即系 少咗好多画面咯。咁我哋岔开少少分享翻咧，有一次。当年我喺澳洲，我系因为去过澳洲 working holiday 啦。咁当时全世界最大嘅 IMAX 就系 Sydney 啦。 哎呀，我以前喺澳洲住我都冇去过、 啊。你真系我识 Sydney 啦。咁依家已经叫做装修啦，佢2019年重开，但系个银幕就冇咁大。 据说都系都仲系最大嘅，即系澳洲 系啦，都仲系最大啦，系啦。咁当年全世界第三大咧就系墨尔本啦。咁、我当年亦都系睇 Christopher Nolan 就系睇 Dark Knight Rises。哇！嗰、那个又系睇飞林猫，系开又系开头嗰场喺个佢搏住两架飞机， 系啊系啊系啊！ 啊，嗰个 汤帕利 系啦系 汤帕利啦系啊！ 哇！睇落去系唔止我一个，系连啲观众哇！咁你真系你会 嚟一嚟嘅系嘛个心？ 本能你系会发出呢个咁震撼嘅声音，即系所以嗰阵时睇完，我成日话啊啲咩叫真嘅 IMAX 咧？咁你即系睇完嗰啲，你翻唔到转头咧？香港嘅话。真比唔上完全。咁当然你冇可能无啦啦咁样飞过去澳洲睇啦，真係黐线咗啲。咁同埋好似澳洲都转埋 Lisa 啦依家。咁如果大家想睇菲林就 曼谷啦。 好似马尼拉就好似曼谷马尼拉。 咁睇下有咩戏睇先嘅啫，即系如果你话要啲邓寇克而家想睇嘅话，咁咪飞过去睇。 系啦，因为我知道有啲读者都真系话，真系 你讲嚟啊， 我都想睇下有冇价，有冇钱。 因为其实始终我谂 IMAX 都系一个近年好多人都去。你话咪研究又唔系啊？即系其实好多人去追去睇一啲唔同嘅版本啊。 系 即系始终你好多电影拍出嚟嘅一啲叫做所谓嘅 IMAX 版本咧，都系好唔同啦。咁头先所讲 Christopher Nolan 又系咁啦。咁可能之前 Michael Bay 啊。 系咪佢哋冇呢个？呢个真系唔好提啦。呢个就都之前好似柏林天后拍呢、這、一个 嗰个好似冇 IMAX， 嗰部有冇 IMAX？ 冇冇冇冇， 佢就有70mm嘅，系啦系啦 系啦，但系嗰个净系美国添，嗰啲美国以外都冇得睇啦。 系啊，咁所以都其实即系我谂而家好多导演都会用呢啲唔同嘅方法去拍 IMAX 或者拍电影咯， 即系都想叫。吸引翻观众入戏院啦！你呢种咁嘅体验，你喺屋企你个幕几大都冇可能。 咪就系咯，除非你屋企就戏院啦。 系啦， 系啊，否则都睇唔到咁嘅样咯。 系啦，咁所以系咯，如果大家想试下呢啲唔同版本嘅 IMAX， 都可以留意翻其他嘅戏院啦。咁好啦，讲咗咁耐啦，不如我哋讲下呢个 Yoho Mall 嘅 IMAX 啦。 系啦，或者戏院啦，或者戏院啦，系啦。 你讲一点啊？不如你讲下。 嗱，不如讲翻其实佢位置喺边先 啦。 咁其实佢而家 exactly 嘅位置，其实同以前元朗百老汇嘅位置咧，其实我冇记错一样嘅，应该都系差唔多嗰个位置嘅。 隔条马路应该系嘛？ 都系一出地站，一出嚟就系噶啦，我记得 系啦系啦， 即系嗰个位置以前就叫新元朗中心啦， 系啊， 咁一出地站 K 出口啦，咁其实转咗就会望到间戏院噶啦，咁其实佢位置都比较笃笃嘅，即系你都要望到去好入好入先。 都有指示嘅， 系啦，咁有个小黑嘅一个龙猫嘅样啦，就话指住戏院后边咁样啦，咁我都等咗好耐呢间戏院，其实都即系。 你系啦，因为你住嗰头 啊。我住屯门啫，咁但系元朗都近嘅。即系间戏院2013年元朗百老汇就执咗啦。咁、其实就讲话会开，咁点知嗰个2017年而家先至开始系啦。咁就戏院就有8间啦。咁、我哋都嗰日有幸都去入去望过啦。咁其实都我都觉得唔错嘅间戏院， 系唔错，佢感觉有少少好 luxury， 即系你俾我感觉有少少似 IFC 添。 系啦，但系佢又唔想用 Palace， 可能佢想用另一个新嘅 翻嚟一个新嘅 brand 啦。 系啊，咁就变咗做卖先年买啦，而家 系 啦， 同埋佢价钱好正、啊。 一嚿水睇 IMAX 喎， 一嚿水同埋你普通嘅系65蚊啫喎， 咪就系咯，我坐车入去睇，然之后翻出嚟仲平过去先翻去睇啊， 系咯， 一张戏飞， 你嗰边绝对系啦， 我边绝对系啦，咁即系其实我谂，同埋你讲啲座位啦，咁其实都贯彻咗百老汇嘅风格啦，全皮凳 ，even IMAX 都系皮凳 ，IMAX 都系， 系啦 ，IMAX 我中意佢系佢个行距好阔啊。即系譬如我攞住我可能放工攞埋个袋去摆埋喺前面，你都唔会阻到人。 同埋佢都系比较少戏，即系少 IMAX 戏院系用接凳，应该 Ice Cream 系用接凳，我记得好似 Ice Cream 唔系。 系啦，咁佢系用接凳嘅。 系啊系。 系啦，即系都贯彻翻百老汇本身某啲戏院嘅一啲嘅风格，都系用接凳咁样去做咯。 系，因为你譬如你去 Ice Cream， 好老实讲，如果你坐喺中间，你睇睇下想去厕所都真系几尴尬。 系阻住我睇戏咯。 系啦，同埋你自己行都几难行啦。 系噶，咁所以即系都算唔错嘅间戏，同埋佢叫做方便啦，即系都叫近地站，一出闸就已经系啦。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唔错选择嚟嘅。如果对于一啲新界东、新界西嘅朋友嚟讲， 系啊，因为即系如果你以前有去过元朗百老汇咧，呢间戏院真系唔系好得嘅。 咁都咁多年啦， 系啦，咁所以依家完全转咗去一个叫做新嘅品牌啦。咁、我觉得一定好过元朗百老汇，咁但系佢始终都比较小嘅，因为佢都系百零个位咁样。 但系佢 total 8间院有千， 不过 因为个 IMAX 有400几个位啦， 系啦 IMAX， 咁你 total 咪千几个位，其实我谂都 OK 嘅， 都 OK 都叫做照顾到嗰边嘅 观众啦，系啊系啊，咁都讲翻嗰边其实好多。叫比较崭新嘅一啲嘅 设施 啦，系啦。咁当然先讲下小食先啦，啲小食部嗰度，咁有部我哋嗰次玩一部汽水机嘅，其实系 有少少似，即系我其实外国好流行嘅，外国啲戏院都有啲 mix and match 嗰啲汽水，即系俾你自己沟汽水。咁我嗰晚都试咗个可乐沟通力 water 咁样。 我系试呢个芬达加呢个咩水咩个咩冰咩水冻乐咁样， 系啊， 突然间饮下冻运动饮品咁样，几得意嘅其实系。咁同埋佢有多好多唔同嘅啲小食啦，咁系其他百老汇圈都冇嘅。 系啊， 咁都 我当晚都有试过嗰啲小食，都真系唔错嘅。 唔错嘅，可以食完再食嘅，其实都系啦。 几钱就唔知。 嗰阵时我哋就唔知啦，系啦。咁同埋啲炮谷啊，咁有酒啦，咁其实佢都酒饮嘅。咁而家我谂好多戏院都有酒牌啊，咁佢都去买啤酒啊咁样，但我一样嘢真系谂唔到就系、是、你饮啤酒点睇戏咧？ 如果个人唔易醉咪得咯。 咁易醉嘅话，即系唔使饮啤酒啦。系咯，即系我觉得就即系又几得意，因为其实呢样嘢其实喺外国都好兴嘅。因为以前我都喺澳洲读书嘅时候，都会喺戏院睇戏咧，系见到啲外国嘅观众咧攞杯白酒入去嗰度睇戏嘅。 系啊， 入去睇冇可能 dry for 点啊？ 就系佢啦。 系啊，就系佢啦，就系系啦。咁所以其实都几得意嘅。咁同埋。讲埋嗰个声嗰、那个咩音效咁样啦，系啦嗰啲，咁佢有 DTS X X 嘅 DTS X 系啊， 系啦， 而家暂时就 IFC 同埋嘉禾黄埔有， 系啦，咁而家就元朗就变咗第三间 有，系啦， 系啦， 咁最后咧都要同大家重申翻。大家好期待呢间 IMAX 咧，都唔系 laser， 亦都唔系菲林版， 系啦， 咁都系普通 digital IMAX 嚟嘅。 系啦，不过呢间戏院系可以一试嘅， 可以一试，有少少似 iSquare 啦，我觉得叫做可以比较啦。 系啦，都可以兼顾下啲新界西嘅观众啦，对于我哋嚟讲就方便嘅， 方便好多啦。 系啦，咁因为寻日都见到寻日开幕啦，咁都好多观众都去试新戏院啦，都已经 系啦， 系啦，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啦。 好啦。